天繁星闪烁， 让满天繁星闪烁， 好想你对我诉说， 好想你对我诉说， 看似平凡的角色， 看似平凡的角色， 只要内心还火热，就有光芒折射。

望。繁华落幕，离人难甘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。今夜太漫长，尽量孤扬扬，今人必苦也瘦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尽量孤扬扬，今人必苦也瘦。 脚步走走停停， 酸甜透明夹心，味道排列整齐，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。心情小心翼翼， 天边小心的雨，街角的咖啡厅灌满了糖心温柔的清晰。 看你眼睛，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， 秘密在靠近，整颗心却越到北极。 玻璃糖盒子里的关心，被选中的游戏，透明的爱意， 他说理想一场 让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质疑。 是的孩子该去向何方？是